记得特别的时刻，我的歌。

留下来每天吵吵闹闹，为什么不能坐下来谈天说笑？ 再宽限条件，再宽限体会， 你我之间没有谁错谁对。再唱一遍， 只为了谁？

此渴望，如此渴望。 静静徘徊在情人的走廊，或是伤心却又难免遥想。回忆的思念就像大海浪，再过一浪要过一浪。静静徘徊在情人的走廊，或是伤心却又难免遥想。回忆的思念就像大海浪。